怀疑的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的附和， 眼神决定着我们的选择，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爱要精心来雕刻， 我是米开朗基罗 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 用心刻画 最幸福的风格。 Around, right around me, yeah. Please got me TAO 其实你不想也对着我 TAO 要跟我说废话别来还是去找家长吧我时间实在太宝贵不能浪费 I'm busy boy my bike 开太多一车为 trouble by SL全球流程 F couple Every single easy Yeah, I step in paddle 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建议可以买 Lotto 别说我骄傲我从来没骄傲记忆的零花钱在口袋里也没骄傲请你们看清时代 Yes, I'm passing 在袋里能太么多的 rap 求这首值得骄傲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对我说他住在库门的话地下作品都没出废话就是脏话说我 rap 不走位的人那些跟风黑我的人下来继续听歌你们没资格有我创造的狗带 That's my rapping in your cities are breaking 每一个人听到我的 flow That's my king Kong 天生带有颤抖力的声音 Do you like it? 这是歌迷定位唱叫歌手 However you like itWaiter, can I take my order please for let me know the car Play a hit the people on my level 7 by the phone、yes. Get my apple in ready 去下一个地方度假好吧别羡慕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像我这样特别的人看着光说不做的人或者说你永远比起做的不切实际的人我想几个词就拿起手中的笔 Michelangelo 样的艺术是天分如果你想来比先把你弄掉、啊、啦啦啦Fantasy was rapping, thinking 还是演技就是这么的有出息去哪都是 VIP 但我尊重每一个人你不懂 just map the fantasy got the got the mind 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拍手吧还想再听 Uncle 吗那你就单曲循环吧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拍手吧还想再听 Uncle 吗那你就单曲循环吧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往哪儿摆 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先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好想把你装进口袋 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准备打算留到十年以后再跟你说给你买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走遍世界每个角落 嘿呦我们再一遍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 短短

Doja, she's mine. Love don't discriminate between sins and saints. Taste. We keep loving anyway. Laugh, cry, break, make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reason, I'm by her side. So many try.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My grandfather was a fire and a brimstone preacher. Legacy to protect. Death don't discriminate between saints and saints. Taste. Yeah, we keep living anyway. We rise and we fall and we break and we make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reason, I'm still alive. One lost and just died.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Then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Life don't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sinners and the saints. Take and retake. We keep living anyway. We rise and we fall and we break and we make our mistakes. But I know there's a reason I'm alive. So many have died and I'm still waiting for it.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带上你的故事和美好幻想，回到匆匆那年的时光。我希望我和你能够走到最后，每天都能够去晒一晒太阳， my

转到下一站旅途，总是停不下，就慢慢的忘了吧，因为回不去啊，闭上眼睛就拥有了一切的剩下。 No, no, no.

慢动作，右手 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闭眼睛动一动耳朵，唱刷下关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轻轻的祝福，猫的猫都可以随我随心所秒。来沙漠冲浪，运动舞蹈，要做什么都靠我凭空创造。打开热流空投，翅膀摆动，在浴缸中完美蝶泳，张开了双手，幻想着自由，旅程就无穷。想象力能拯救这个地球，让所有不同变不同，走路都有风，起发飞走像梦游。在浴缸蝶泳，在浴缸蝶泳，谁都别管我想飞的念头。我在浴缸蝶泳，在浴缸蝶泳，你若羡慕我，欢迎跟着我。黄色小鸭带我漂流，隔着雨帘我看见海没有尽头。我在水面呼吸，水滴冰石肥皂浪花一朵朵，请你低头。外面吵的噪音，脏的东西，闷的生活，暂时都被冲走被淹没。我游出这里，飞向天空，像只蝴蝶，美丽的太阳破蛹。打开了 together. But something's got under your skin. You know I'm sorry for this state we're in. You know I'm sorry. You know I'm sorry. 天。 It's how I got all this way on my own。 饿会叫，大街小巷里到处响起叫，大人小朋友他们都知道，吃饱才会拥有力量去奔跑，牛奶咖啡蛋挞豆浆配粉油条，单纯还是汉堡那一样会合我味道，迎来第一道的阳光，记得保持微笑，新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 right now 加油更精彩，心情保持愉快，更期待，正能量快醒来，加油就现在，一起来一起来，梦想别等待，发光就趁现在。早上醒来了，肚子饿会叫，大街小巷里到处响起叫，大人小朋友他们都知道，吃饱才会拥有力量去奔跑，睡醒一觉第一时间需要力量，带着梦想上班，机会就在不远地方，时间踢踏踢踏踢踏踢踏，匆匆忙忙像个太阳宝宝，满身光芒，快绽放快绽放，加油更精彩，心情保持愉快，梦想更期待，正能量快醒来，加油就现在，一起来一起来，梦想别等待，发光就趁现在。Clap along, yeah. Everybody clap along, yeah. Everybody clap along, yeah. Everybody clap along. 牛奶咖啡蛋挞豆浆配粉油条，单纯还是汉堡那一样配合我味道，迎来第一道的阳光，记得保持微笑，新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 right now 加油更精彩，心情保持愉快， 个玩笑，别太认真，我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难过从不理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假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不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是我闯祸，还是每个月的亲戚害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承诺。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吧，微笑，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说什么啊，这个别说什么啊，为什么气老是去的，这好的朋友 我之中战斗。